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75集。 那这个东东有没有副作用啊？ 副作用啊？哈，就是妖怪们吃了你有益寿延年之奇效，所以你以后出门要加倍小心啊，最好跟在我身边，不要离得太远。 你拿一回你就不能全拿走吗？干嘛留些麻烦的糟粕在我身上？ 李忽然欺身过来，将橙子拢在身下，垂睫打量他尚未系好的衣襟。那么我就再拿几次试试。 不要了不要了，还是算了算了。 橙子的老腰实在是招架不住了。两个人磨磨蹭蹭走出卧室时已经是中午时分了。一眼看到洁白的客厅中间站着一团耀眼的红色。麒麟大人光临。他的红眼森森扫过两个人扯在一起的手，盯得橙子一阵发麻，赶紧想把手抽回来。离却握紧了他，丝毫不顾及红毛的眼光。 太子殿下， 红毛臭着一张脸， 今天宫中还有很多事情等您去处理，您却迟迟不到，王让我来请您快些。 李有些厌烦地蹙了一下眉，就不能让臣处理一下吗？ 大王子商务繁忙，抽不出空来，二王子又卧病在床好些日子了，您…… 红毛再度不爽地瞄了一眼某个碍眼的东西，意思是太子殿下看起来很闲啊。 我也很忙。 李脸不红心不跳，他真的很忙，虽然所忙之事与国事无关。红毛脸一沉，决定直言相见。 太子殿下， 我去就是了。李打断红毛，转身轻捏了一下某城的手，在家里等我回来。语气低柔，目光如水。 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去？这紫禁城中的妖怪很多啊。 他对那一句妖怪吃了益寿延年的话耿耿于怀。再说了，他很想看看传说中的水晶宫是不是真的由珍宝堆砌成的，是不是随手一抓都满爪子宝贝。不待离回答，红毛就冷冷插言。 太子殿下，水晶宫岂能让人类涉足？ 离的身周突然变得阴寒，视线凉刺刺地射向红毛。与其相反的是，某城的头顶已经冒出了红艳艳的小火苗了。在冰火两重天的目光抽打下，红毛大人浑然不觉，表情淡定，目光稳定，一副刀枪不入的样子。其实他觉得自己很厚道了，厚道地将人类前面那个低贱的形容词给省略没说。李把橙子往身边扯了一扯。橙子，跟我一…… 我不要去了。 从红毛鄙视的眼神中，橙子多少掂量出了人类在这个水底王国的地位。人类在这些自诩神族的家伙眼里算什么呢？食物链最末端。橙子心中忽然生出了没着没落的恐惧感。红毛的眼神中露了一点冰山的脚给他看，他不及细想更多，只觉得心里发虚。离看了他一眼，眸中忽然掠过一丝心疼，手指轻抚上他的脸。哼，不要出去乱跑。橙子点头微笑，看着离跟红毛离去的背影，那着白袍的身影飘逸脱尘，让橙子感觉十分的不真实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李每天都要去水晶宫中上班，橙子就在李白色调的府邸中宅了起来。小修跑了没有再回来，没人陪他胡搅蛮缠，无聊透顶。能说话的只有小柯一个，可是他跟小柯实在是没有什么共同话语。那些水妖仆人都只会说叽叽咕咕的水妖语，他半点也听不懂。他就纳闷了，为什么像莫武那样相貌美艳又会说人话的水妖那么少呢？ 想起莫武，橙子突然好想去看我，也不知道莫武的心灵片生出来了没有。看看天色，离回来还早，他回家时间通常会在天黑以后，有时候甚至会到深夜，那会儿再去找莫武实在是太晚了。犹豫了一下，橙子决定自己出去，尽管黎说他会是妖怪们惦记的一道好菜，但是只要胸前那枚龙鳞遮掩住，表面上应该看不出他是半龙人吧，他还是可以装千年老妖吓唬那些小妖怪的。再说了，他不是有保镖吗？要过貔貅大人屁股的前无古龟后无来者的神龟啊。打定主意，他将小壳踹在怀里，对着一只水妖仆人说， 我啊去看望一个朋友，明白吗？明白吧？你听明白？ 水妖无辜单纯的灰眼睛傻傻看着他毫无反应。橙子叹了一口气，无力地挥了一下手出门了。在街边站定挥手，一辆海兽贝壳车应声停下。对着海兽怪异硕大的脑袋，橙子有些紧张。 我要去紫禁城的边缘，就是那边。 橙子抬手指了一下，就往车上爬。砰，海兽翘起后腿，一脚将他踹了个屁股墩儿。 啊，干嘛踢我？ 海兽将大嘴巴探到他面前，张开血盆大口，露出锋利的牙齿，咔咔空咬了两下。他吓得紧闭了眼，以为海兽要吃了他。过了一会儿没动静，却见海兽已经将头颅高傲地抬起，一对环目居高临下地鄙视着自己。橙子这才想起，乘车是要打卡的，而他没有卡。仿佛看穿了他的穷酸，海兽鼻孔里喷出了一股冷气，扬蹄而去。橙子爬起来，愤愤道， 有什么了不起？我才不稀罕坐呢，我有私家车。 说着掏出口袋中的小壳放在地上，一声命令， 小壳变大。 然后他就在海底居民纷纷侧目中，骑着飞奔的乌龟奔向紫禁城的边缘。到达水墙之后，他屏住呼吸，慢慢钻进水中，试探着呼吸了一下，果然还是可以在水中呼吸的。下一步就是如何移动的问题了。多日没有入水的小壳转着圈圈正游的欢快，魔爪一伸，橙子揪住了小壳的小尾巴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